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让大家能够快速的找到我们，连接到我们，然后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不知道大家早上起来了没有？今天早晨起来感觉室外的温度又降下来了一些 啊，就现在已经是立冬了嘛。 立冬了，家里都来暖气了。 啊，你们家来暖气了？ 你们家还没来呀？ 我们家自个儿烧的。我还没烧呢。 你自个儿烧还比这个公共供暖还要烧得晚呀。我原来自个儿烧的时候10月份就自己烧了。 是吗？ 对。 哦， 很怕冷的人。 女孩子可能对自己比较细致一点。 总之呢，不论你采用哪一种采暖的方式，估计下周吧，最晚下周，大家也都能这个感受到暖气的温暖了。 哎，对， 希望大家都这个暖被窝。 就早晨可能大家就更不爱起了，是吧？ 更不爱起了。 没关系，如果大家如果那个不上班有时间的话，咱可以在被窝里，然后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上来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儿，其实跟咱们这个原来体育界的一个大咖有关。这个我也是有一点点熟悉的。 有一点点熟悉，应该是在你的口专项之内的。 对， 曾经。 曾经从这个曾经吧，这个叱咤风云，带领咱们的国家乒乓球男女队然后拿了无数的奖牌。 就是 刘国梁总教练， 刘指导。 刘指导卸任了之后呢，这个刘指导也没有停止他的步伐。应该说这个体育人哈，就无论在哪个领域，我觉得他的发力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没错。没错。 那要说的呢，是刘国梁最近呢有了新的动作，他是要在这个威海建一个体育小镇，然后他呢应该说是这件事情的一个算是牵头人之一。 体育小镇的牵头人之一。那这个体育小镇就是它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体育小镇呢？ 要建成一个应该说是、嗯、还是配合这个全民健身这个主题吧、 嗯、 然后它是一个体育休闲的特色小镇，并且要把这个小镇建成一个体育小镇的典范，而且呢是在昨天正式启动的啊、大家用的这个标题说是刘国梁下海，而且这个小镇的这个规模哈、啊、是500亿投入。 嗯，这个从我们从这个投入的金额直观上， 嗯， 感觉来讲，就是还是投入挺大的。 嗯，然后刘国梁在昨天呢，在他的个人微博上也第一时间，这个发布了这个喜讯。他说：“新尝试，新挑战，我们携手老朋友、新伙伴，在威海市南新区共同打造体育休闲特色小镇典范，今天正式启动了。” 嗯， 那他也发了一些图片，我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刘国梁在当地考察的这个图片哈。 啊， 我们能够感受一下，就是这个刘指导转换了身份之后的一种这个英姿飒爽。 就是现在可能以后可能见着面之后得叫刘总。 刘总 是不是啊？这个应该是和这个当地的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在通过这个地图啊，应该是再去谈一些这个以后的规划和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刘指导这是在海边远望， 对，有一种眺望这个海岸线的感觉。 嗯、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威海这个地方。 嗯， 孔文，你去过吗？ 威海我还真没去过。 嗯，推荐你去一下。嗯、 是吗？ 这个威海是，我觉得是山东一个，就是名气可能不如青岛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嗯，但是它有它独到的美景，它的海岸线非常的长。我是去年还是前年去了它这个新开发的一片海岸线， 嗯， 几乎是没有人的海滩， 就是现在就是在开发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对，说明它的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空间很大。 哦， 嗯， 哎，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就是各种各样的小镇啊，不管是什么，它以什么元素聚合在一起，就是看，等它建成之后，是不是能给就是带来一个示范的效应，能够给切实起到一种新的模式，给大家启动到一种引领。 而且大家现在对于体育的这个观念都是走这个大体育的这个思路了，就是说我不仅是可以锻炼健身。然后我还走一个这个融合的概念，比如说我可以啊打打乒乓球，我再吃吃饭，我再看看电影，我再会会朋友，这种融合的经济的优势，希望能给威海带来一些新的这个商机吧。 哎，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啊， 来自 Taylor Swift， 我们 Safe and Sound， 我们继续再聊。 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Oh， 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 hop。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 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 star。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死。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 不吃早餐。 生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点太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热狗加蛋堡。 喂， 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叔叔饼和大冰奶，叫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宵，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干，我不想吃差不多蛋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着 skill 所以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城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有成之的？别再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冷凉烤好了，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掉，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huh?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咱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咱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咱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咱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一首非常有律动的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的是 一首让人听着肚子饿的歌， 一首让人听着肚子饿的歌，就是非常非常有年轻气息的一首歌，就是我们那个天亮了之后才睡啊，不吃早餐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本身不提倡的啊，至少我们两个是不提倡的， 那就没法上班了。 对，没法上班了。 京都土地爷在花椒平台上说，漂亮的威海，然后问、哎、然后问这个文登嘛，文登是不是威海的一个区呀、啊、但是这次这个刘指导的这个新动作是在威海的南海新区，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发区。 对，我们也是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对，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可以，我觉得就是北方人啊，尤其是可能我们父辈那代人，可能尤其还有比如说这个老北京人，这属于他们的一个传统，就叫冬季储存大白菜。 冬季储存大白菜， 就这个事儿你有印象吗？ 孔文是河北人， 对， 你那儿储吗？ 我们那儿就也储， 也储是吧？ 对，其实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我挖掘了一下脑子当中的记忆啊，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会住在爷爷奶奶家，那个时候可能还住的是平房，就在什么窗台呀、什么就是反正就犄角旮旯的位置，就总有大白菜， 是的， 对， 我们家是新疆人，新疆人也储大白菜、 是吗？ 而且我小的时候被大白菜救过， 怎么被大白菜救过？ 就是那时候新疆人就是买来大白菜之后啊，都放在地窖里。虽然我们家当时住楼房，但是也是爷爷奶奶家，这个姥姥姥爷家住平房。然后呢，地窖里就是放满了大白菜。我和小朋友呢，就在这个院里，就是乱追打，就追打跑闹。然后呢， 就进地窖了。 对，然后跑着跑着跑着，扑通没人了 啊， 就掉进地窖里 了。掉地窖，然后靠吃大白菜过了一段。 对，就是幸亏有这个厚实的大白菜 啊， 然后没摔得太狠 啊，没摔太狠 啊，对。 啊对， 然后后来大家都找不着我了，发现我这躺大白菜堆里呢。 啊，对，其实这个习俗呢，可能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处于这个特殊的年代啊，大家这个可能怕没菜吃。 是的、主要是这个北方的冬季啊，这个当时是没有蔬菜的，不像现在咱们有大棚了。 对对 对, 对， 想吃什么蔬菜都有。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大白菜吧，它基本它不怕冻。 冻了也能吃。 对，冻了也能吃，它不怎么怕冻，就是这个就冻了之后吧，有的人反而就更喜欢那种味道。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朋友可能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啊，可能好喝两口。 嗯 啊，对吧？就是从外边就冬天，比如下着雪吧，那个雪之后就扒开，然后把这个白菜拿回来之后，就直接切不切吧，可能放点盐，放点醋， 就白菜心儿 啊，白菜心儿，然后就这么冰凉的就吃了，就倍儿可口。 嗯 啊， 特别清爽。 对，不知道这个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可能有这个南方的小伙伴们， 嗯 啊，小朋友们，你们对这我们聊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一个印象？是不是感觉特别的不理解啊？就是现在其实，今年冬天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一些老北京人， 嗯 啊，他们也会去储存一个大白菜。这个， 而且最近是这个储大白菜的旺季了。 没错，一立冬之后嘛，立冬之后是储存大白菜的季节。 对，初雪之前得买好 啊，这个也是他们的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节。 嗯，一种生活习惯了。 对，没错，我们给大家也是找了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感受一下啊。 你买了多少斤白菜？这是 150吧，先晾着呢，晾完了捆完了，院里放着呢，晾到时候吃好吃。 每年大概买多少？ 每年我100斤。 家里面有几个人呢？ 3个人。 你这是买了多少斤白菜啊？ 我这有50斤不？ 那你怎么保存的？ 就搁阳台上呗。 吃到明年春节没问题。春节的话，这大白菜还不1.5块当然都是老人多了，因为老人对这大白菜特别情有独钟。一到这个年，这个季节，他必须要买，他不买他难受。去年我卖了34斤，估计今年应该比去年不应该少。 那前几年呢？ 前几年的话有多呀，1月7号一立冬， 买菜有多。 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 对，100斤，尤其是我刚才听到那个一个阿姨说，家几口人？说3口人买多少？买100斤。 100斤。 对，100斤啊， 一人是30多斤啊， 一人30多斤的这个量， 怎么吃、啊？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大爷， 嗯， 他说这个就赶过年的时候，这白菜还不得1.5块一斤是吧？ 嗯， 就是那个时候 自己占着大便宜了。 哎，那个时候菜价可能会稍微涨一涨，就对于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其实涨一涨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在现在大家基本都能够承受。 是的。 哎，但是呢，就是这种传统勤俭持家，我们过日子。这种传统还是就是我觉得延续在了这个就是储存大白菜这件事情上。 嗯，看这个卖大白菜的这个菜农啊，也说这个老年人对大白菜情有独钟，不买他难受， 不买他难受， 感觉自己心里没底。 对， 大白菜怎么过冬啊？ 对 吧？吃什么菜啊？ 对，没错啊。其实这个也就是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它是一种情节的一种延续， 一种回忆了。 对，没错，一种回忆。 冬天吃大白菜，大白菜炖冻豆腐。 啊， 不错， 要来个绕口令是吗？对，你比如说这个就印象当中啊，就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什么再熬个白菜， 嗯， 对吧，搁点豆腐什么什么冻豆腐， 嗯， 是吧，有时候再搁点肉，反正就是百搭。 对，百搭。 哎，对，而且就真的是怎么吃它都好吃。 嗯 啊，而且就是好像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有顺口溜叫什么来着，就是叫什么鱼生火，肉生痰，什么萝卜白菜保平安。啊，这可能是我忘了从哪儿听来的，流传在民间的一句，这个 多么朴素的饮食观。 对对对，一个理儿啊。 嗯，对于大家现在控制体重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理儿。 就减肥，大家减肥的话，就冬天你什么都甭干了，还省钱， 嗯， 买点大白菜囤家吃就得了。 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发生在国外的事儿哈， 嗯， 马上会有一个这个全世界第一家海底餐厅将在年底开幕了，会开在欧洲，是挪威这个国家。 哦， 海底餐厅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很意外哈，就是这竟然是第一家海底餐厅。 嗯， 我感觉这种概念应该早年间就有了， 是吧？ 但是说这次的这家海底餐厅呢，是一半 沉于海底的建筑，就是它其实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海下的 啊。其实就等于说我们潜水的时候那种浮潜的概念， 浮潜的概念 啊， 只能看见这个比较浅的海域 啊。这脑袋扎下去，这个屁股外头露着呢，跟那看鱼是吧？ 你那是浮潜吗？然后说这个餐厅呢将于2018年2月动工，2019年向大众开放。那么这家餐厅的名字叫 Under， 我们直译过来就是地下。 那、哦、直译就是地下、 对、 啊、然后我们也是给大家找了几个图片，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海底餐厅。 我不知道，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建，对吧？所以这只是一个效果图。 啊、对， 对对。 但看着这效果图是挺神秘的。 嗯嗯，其实就是可想到就是小的时候吧，去大家就是什么学校组织什么去海底世界呀。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而且大家学校要求自己带餐。 嗯。 啊，你可能自己带一面包什么的，带个牛奶。 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 的，你对不对？ 就是海底世界呀。 对呀、啊，就是我们小时候逛海洋馆的时候，就我们一边走一边啃一面包嘛。 对 啊，这个让你坐下来，再给你弄一菜单，点的好一点。 对 啊，还是首家。 嗯，还是首家。 首家。 然后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就是一个从外立面看到一个全景，它确实是像一条鲸鱼一样，有一半在海上，一半在海下。 嗯，对。 但是这个餐厅啊，其实它打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白天的海啊，就像刚才孔文说的，这个浮潜的人都见过，对吧？有阳光射进这个海水里的这种，这个潜海的感觉。 嗯。 但是一般来说，去餐厅吃饭，这个晚上更多，对吧？ 嗯。 这个餐厅的那个能看到的海呢，是那种有点神秘的，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嗯。 有点黑咕隆咚的那种海。 黑咕隆咚的。 嗯。 还有点要什么过什么这个，这什么西方的某些节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去那儿过？ 嗯，比较适合求婚，对吗？ 装神弄鬼。 那么这个餐厅呢，在挪威最南端的海岸线，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一听上去就特别冷，对吧？然后整个建筑呢，犹如一座沉船，外层是使用了混凝土来抗击海浪的拍打，也可以让贻贝等海洋生物附着。内部呢，则大相径庭，说巨大的落地窗可以让人饱览海底的美景，透入的蓝绿亮光配合橡木内饰，使得氛围柔和温馨了起来。说到时候可以去欧洲一起海底捞啊，这是一双关 啊。 在海底， 就真的是在海底嘛？ 捞， 对，海底捞，就吃饭。对，我觉得 海底捞可以考虑一下，去开个分店。 但是其实就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个人是没有太多的冲动，你有吗？ 我觉得用猎奇的心态去看一看，去吃一次是可以的。 猎奇的心态， 但一定不会成为常客。 啊、对对对，没错，他或许可能会成为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去那边，如果去玩去度假的话，可能会作为一个体验的一个点， 一个景点 啊，就是一个景点，我去那儿吃一次。 我还听说有某一个海岛，它有一个水下邮局，就是你可以潜水到海底下去寄一张明信片。一听这也是专门给游客开发的。 啊，其实还是收钱收的潜水钱是最多的。 好，送给大家一首 I Really Want To。What 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啊，继续我们的微微一笑。 嗯， 我们先给网友朋友们拿了一张图片，看看这位同学到底在干嘛。 这位同学在暗中观察。 对，这张图片已经给大家这个啊打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视频直播的平台上。啊，其实就是在教室里呢，这名同学拿着一望远镜在看啊，说的是就是安徽工程大学的一名学生上高数课的时候，因为他坐后排太远看不到，于是拿出了望远镜，一边拿望远镜看黑板一边记笔记。我觉得要为这位同学的啊好学的这种态度，我要为他点个赞。 这孩子多不容易 啊， 上个学容易吗？ 上个学容易， 听个课容易吗？还得自带设备。 对啊，就是 说明现在这个小同学们的身高都不矮呀。 就是 感觉这个就是图片里的这个男孩，他的身高也挺高的，但是坐在这个教室靠后的位置，已经看不见黑板了。 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也有网友说，这个说原来就是有的同学啊，包括现在可能也是，就是大家会拿手机啊，拿它代替，比如说做笔记啊，把老师的一些 PPT 可能会拍下来，对吧？说那种方法都已经过时了，都弱爆了啊！说现在望远镜才是真正最潮的， 这得多大教室啊！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位同学的这个好学的精神，我觉得还是值得为他点赞的。 我怎么怀疑他是这个戴望远镜看窗外的女同学上这个体育课呢，顺带着转回来看。 那要是我的话，这数学课我就不去了，我就直接跟旁边蹲着去了。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7，马上会有一个整点报时。 哎， 我们送给大家一首 Outside。 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每天早晨7:30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也同样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起来。 看到在这个花椒直播间哈，有一位网友叫带你去旅行，他说哈喽， 哈喽这位朋友， 不知道你要带谁去旅行啊？ 对对对， 最近似乎都没有假期呢，不知道你要去哪儿旅行呢？可以给我们说道说道哈。 对，可以说道说道。 最近特别想去旅行，尤其是在每年这个天气变冷的时候，就特想去暖和的地方待着 啊，想去暖和的地儿待着。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间的资讯哈。 对，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条跟这个，跟这个找对象有关系的 啊。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我们俩在聊啊，说就是这个下半时段我们第一条拿出来跟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因为现在就是单身的朋友啊，确实是很多 很多。 哎，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包括无厘头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包括就是什么大家相亲啊、谈对象的故事啊，包括什么家里什么就催着什么逼婚呐、就各种各样的桥段。哎呀，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就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对单身这件事其实已经放下了戒备，就是没有原来那么紧张了，就是单身就单 身破罐破摔了吗？ 也不是不是，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我觉得在慢慢的这个扩大。 对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来看啊，就是什么所谓的一些就是当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达不到自己心里满意程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出来之后说啊，我们这是什么某某生活方式，把它归到那一类上。但是就这个观点我个人是不认同的，你认同吗？ 我认同一半吧， 认同一半。 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只是时间没到， 就是时间没到啊。 对，只是时间，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你未来这问题会更多， 是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当时生活方式，这肯定里边有两类人，一种是真的他就是真的独身主义，对吧，他就是享受这种很自由自在的没有人管束的状态，但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只是一种说辞了，对吧，这种说辞里就多少有一点无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求偶观哈。 对，没错。然后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份这个2016年的，是去年的啊，今年的，然后这就是这个最新的，好像还没有出来。就是2016年单身人群的一个调查报告。 是对于男生的。 哎，对，说这个全国的男女也是，首先是分布失衡。北京女、深圳男落单比较严重。 可以这个友好城市啊，对吧？可以这个联谊一下。 然后还有啊，28岁的轻熟女，还有33岁的优质男，最受欢迎。 你看，我现在说大家对这个单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确实是尺度放宽了。 哎，没错，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春节期间，就是大家总算有一个假期了，对吧？过个年，我好不容易歇歇吧，那得干点什么呢？赶场相亲。 赶场相亲，哎呀，怎么想这个赶羊上羊圈的感觉一样。然后说销售女、IT 男成最落单职业，销售女，我有一点不理解，IT 男我非常不理解，IT 男现在应该是很抢手啊。 对啊，而且就是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就是多次的去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原来可能觉得这个 IT 男比较木讷， 对，比较木讷啊，可能没有什么过多的情趣啊，那女孩子觉得不懂浪漫。 对 吧，但是现在人家 人家会的这些技术可能有可能掌握着人类的未来呀。 主要是掌握着财政的未来。 财政未来。 经济潜力巨大哈。 啊、嗯。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呢，说这个据调查显示说、嗯、优质男有这么几个标签儿、啊 哦、 优质男的北京地区呢是这个本科学历，月收入20000左右，身高1.75米到1.80米，33岁，最受欢迎。 嗯。这个 孔文你加油， 优质呢 在年纪上加油。 我 你看这个身高我肯定是比在优质男这个范围之内、 嗯、 啊，而且还应该属于一个高质。 嗯 啊，这个学历呢也比他高一点。 嗯 啊，哎好了，钱的事我们就不聊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优质男的标准哈、啊 嗯、 还真是并不高。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我看到就是这个报告给大家列出来的这几个标准之后，就好像有一种就是在择偶观念当中退掉了一些年少当中的一些无知的幻想，然后也经过了一些就是爱情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 嗯、 然后大家会普遍的追求一份宁静和踏实的之后， 就有一种回归了的感觉。 哎，对，可能会给出这样一个结果。 也没有说有房有车，对吧？ 哎，对，没聊这个事儿， 这些都没有提。 哎，对、嗯，就是说给出了一个工资标准呢，就是、说月入20000左右。 嗯， 其实在北京啊，像什么北上广深，如果说你去勤劳的话，或者说、嗯、辛勤的工作，这个是很多人也都能够达到的一个标准，也不是很高。 嗯、对 啊， 然后说这个最受欢迎的职业呢，是从事职业经理人、理财师、公务员的单身男性、 嗯、 最受欢迎。 嗯，哎， 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女性哈，刚说到亲属女， 亲属女，嗯，这个 亲属女这给出的这个描述是本科学历，嗯、身高在1.59米到1.63米，28岁左右，最受欢迎。 嗯， 这个描述太简单了哈。 就是在学历上为什么就一定是本科学历呢？就这个 因为现在大学扩招了嘛，就是在这个大学扩招这么多年的情形下、 啊、对呀、啊、就是你扩招了之后我上研究生也可以啊，对，我研究生也很 一般来说这说的是一个底线吧， 啊、 嗯、 说的是一个就是门槛， 最低标准，对，最低标准 啊。对， 我是你的晶晶姐说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说的对、 嗯、物质不是最重要的， 说明你也回归了。 对，那晶晶姐，你看你是属于什么样的标准？你是属于轻熟女呢，还是属于小姑娘呢，还是属于这个什么，那叫什么大龄剩女？你看你属于什么样的、啊？然后就是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嗯 啊，对。 然后呢，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这个最加分的选项。 对，没错，就是这个加分选项呢。因为在两个人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嗯、有一些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就比如说会做饭、 嗯、 啊，就会给自己大大加分。 嗯， 哎， 这个说的是男生不是女生，这我很意外。 对、嗯、男生会做饭确实是一个加分项。 嗯 啊， 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不喜欢那种这个什么你什么就我貌美如花，你什么赚钱养家， 对对，你赚钱养家，或者说 就是那种 传统的，或者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对，就是好像女生们也希望男生对于家庭生活有更多的参与感。 嗯，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嗯 啊，日子是两个人过出来的嘛，对吧。 哦，哎，在就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 嗯，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纯大老爷们儿、大男子主义那种，我真什么都不干、 嗯、 啊？来，你站出来， 就是我这不进厨房。 对对，不进厨房。 我们家男人不进厨房。 就我们家男人不进厨房，那是男人能干的事儿吗？来，你出来之后，你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现在这生活的感觉怎么样啊？就 你这单身多久了？ 可以聊一聊啊。 然后其次呢，说这个、嗯、有运动健身这个爱好的会加分。哎，这点我特别理解。 嗯， 就是爱运动的男生真的和这个不爱运动的是不一样的，整个人的状态、精神的状态和这个生活的状态都很不一样。 嗯，没错。而且就是、 因为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各种那个什么 中年油腻男的一些， 对，中年油腻女都有 啊，油腻男的一些标准是吧？ 对对对。 但是其实其中的有一些标准我是不太认可的， 比如。 啊，你比如说什么，他有些比如什么钥匙扣跨外头，这什么年代的事儿了、 嗯？ 这个你就别拿出来说了，就大家 也有， 也有是吗？ 我倒是没见过这个钥匙链挂外头的，但是我见过就是每天把这个就是单位的这个卡呀 啊 和钥匙拴一起，然后就是在这滴溜着，反正 滴溜着是吧？ 嗯、 哦， 但也可能人家觉得这是一种潮呢，对吧？ 嗯、那怎么？ 轩儿哥说：“为什么手机不如车载收音机的音效好？啊，你是用手机看视频对吗？然后用收音机来听声音。 手机不如车载收音机的音效好。哎，那肯定的。咱车上如果说 说明你车好， 对，说明你车好啊。你还得看看聊了什么车，因为这个你从音量上来讲，因为车上的喇叭肯定比较手机要大得多嘛。 嗯， 啊， 对，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在车里听这个广播会有一种很沉浸的感觉， 哎， 因为你这个四壁都是封闭的，对吧？ 嗯， 你会非常的这个卷入这个当中，所以你可能感觉到，哎，音效比较好。 哎， 嗯， 对，嗯。然后我们刚才继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跟大家提出了现在很多的标准，然后对于女性同志来讲，他们在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男神啊，有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参考标准， 嗯， 就是也是这样一个演员啊，提起来之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彭于晏 啊，彭于晏， 对，彭于晏，彭于晏是什么样的标准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具体咱们给他分析一下，他身高是182， 嗯， 哎，这体重呢70多斤儿， 嗯， 这个当然说这个也有，就是包括在戏里啊，有可能有他的这个照片，可能据说是有8块腹肌， 嗯， 啊，非常爱运动， 非常爱健身， 对，而且呢，就人家学历啊是这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学位， 嗯， 啊，还是留学生。 而且竟然是学商科的， 对，没错，而且呢自己还出版过啊两本自己自传的图书， 哇， 哎，而且 彭于晏是很多人老公啊， 对对，就被叫做那种国民老公的那种 国民老公， 对对对，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不能改变，你比如说可能我真的身高不能改变，这个模样不能改变， 嗯， 啊，我可以努力到然后让自己可能变得更加勤奋， 嗯， 对吧，多挣一点，让自己的肚子别起来，是吧，咱有点型， 别变成油腻男哈， 哎， 这个晶晶姐说她大师兄这样的， 嗯，大 师兄是谁呢？ 大师兄是谁呢？嗯， 大师兄刚说这个彭于晏70多斤， 七十多斤啊， 30多公斤， 七，这怎么 柴火了？变成 70多公斤， 70多公斤 ，七十多公斤， 140斤， 140斤，跟我差不多，嗯。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国外的一个有声书的网站的新功能吧。 嗯， 什么叫有声书呢？这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把这个书给大家念出来， 哎， 对吧？然后这个亚马逊旗下的有声书网站叫 Audible， 想了一个办法， 嗯， 来吸引没有足够耐心的听众，说你可以直接跳到所听的每本爱情小说最精彩的部分。 爱情小说呀，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说跳到精彩部分，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第一次这个亲吻， 哎， 然后还分成了10个类别， 嗯， 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呀，第一次调情啊，第一次吵架呀，第一次和好啊， 嗯， 哎，我看了这条消息，我真的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读者啊感到惋惜。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图书太没有耐心了 啊，就是没有耐心，大家 不仅是对于图书，我身边我觉得很多的人对于图书、对于电影、对于电视剧都没有耐心，就是希望能一下子看到最抓住他眼球的东西， 嗯， 嗯， 然后上来比如说看10分钟，他觉得有一点平淡，他就坐不住了，就要开始玩手机，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儿， 嗯。就是，但是，那你这样啊，那你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部分就是可能坐不住的这个听友网友， 嗯， 那你给他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能够坐得住的一些经验， 嗯 啊，那比 硬坐， 漂亮，就坐不住硬坐 啊。就是你要知道，嗯，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书啊，它的精彩部分是靠前面的铺垫的，对吧， 哎，对， 你有前面这个百转千回的铺垫，你那个初吻才显得来之不易。 对呀，啊，就没错啊，就可能比如说，就有的朋友人就看，哎，人俩人什么时候到，是吧？人到一块儿去，是吧？但是人到一块儿了之后吧， 你是不是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呢？ 对，我觉得你这个总是在看这个刺激你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桥段，你就会期待更多的这个惊喜。 对， 但往往就不会有那么多。 对对对，没错，这个就像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就是比如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两人在一起之后， 嗯， 啊，可能哎呀，慢慢的就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 那么在印象当中呢，可能就是哟。你看我对眼儿，哎呦，我看你也行，然后大家你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对，就是小鹿乱撞那会儿。 哎，小鹿乱撞那会儿，或者说真的是 想表白， 就是想表白，或者说乃至于说谁都没挑明，暧昧阶段的那个时候是最吸引人，能够最让人那个印象深刻的。 是的，是的， 哎、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这个有点耐心， 嗯、 对吧？这个稍微。这个沉住气一点， 嗯，对。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跳到最精彩部分呢，说的是爱情小说， 爱情小说。 要是其他小说就更完蛋，比如说悬疑， 啊、 侦探， 对、你压根儿连不上， 对，你就去剧透呗， 对，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网站或者书店的这种改革哈，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确实大家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来面对这些读物了， 不过，但是我觉得，其实，它毕竟是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嘛， 嗯， 对吧？ 嗯， 你比如说，真的是万一有确实有那种无聊的作品， 嗯， 对吧？我们有时候、那可能真的它确实吸引不了我，那我可能就一带而过，或者说我笼统的就我知道一大概意思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倒也能接受。 是的， 是吧？ 哎，孔文，你有没有这个就是关注过一些这个微博的账号，是专门三分钟让你看完一部电影的？ 哎，我好像浏览过 啊，就是去年有一个特别火的号，叫三口说电影，然后他的这个微博的博主叫三口君，然后他这个口音是新疆口音。然后他经常在这个讲完一部电影说，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电影，就是那个来什么抽奖，我送大家大盘鸡儿就是这种感觉 啊。但是你就说他三分钟是吧， 讲完一部电影 啊，那你觉得过瘾吗？能够听明白吗？ 一开始是觉得很过瘾， 很过瘾， 一开始就有猎奇心态嘛，但之后也觉得，哎，人辛辛苦苦拍120分钟电影，你三分钟给人浏览完了，你对得起制作方吗？ 对，而且。哎，说起来之后，作为一个资深的电影人，就我是体会过的。 你是看电影的人？ 我是看电影的人啊。 你体会过什么呀？ 体会过拍电影的难呐。 这拍电影真的是很难的。 对，没错。 对， 啊、 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带着一种虔诚的心去走进电影院去看吧。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作为电影来讲，它的艺术创作成本方方面面的，甚至是我现在感觉越来越高。 是的， 对， 而且有很多的细节和这个线索都铺在这个很隐秘的地方，你一定要有耐心去看才能够发现它，别觉得你三分钟看完一个电影好像你占多大便宜似的，好像你快进了之后你就这个省了多少时间似的，但其实你错过了很多精彩。 对，没错，就这种快餐式的浏览和阅读，我觉得还是要和我们传统的深度阅读一定要相结合起来。 好，送给大家一首 Living for Love。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Stumble after the heart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王爽。 嗯，我是孔文啊，继续跟大家来聊。 嗯，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马上发生一件什么大事？ 嗯，这个双十一，这难道不是大事吗？ 啊，双十一。 嗯，这天每天睡前的这个必备功课就是坐那儿先这个放购物车。 嗯，放购物车，而且就是、嗯、就最近呢我也看到就是有这个有一部分同事啊， 嗯， 就是也是我们同样是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的主持人，他们晒出了这个他们双十一的购物车里边的一些清单、 哦、啊，是吗？我很好奇。 对、嗯、那比如说可能就是更年轻， 嗯， 就这个漂漂亮亮的我们的这个女主持， 嗯， 可能就是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护肤品啊， 美妆 类的，化妆品，美妆类的， 嗯 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轻熟女的主持人， 轻熟女的 啊，轻熟女就是 都买啥？ 轻熟女就会买一点家庭生活用品。 嗯，这就已经进入另外的一个人生阶段了。 锅碗瓢盆， 嗯，买个榨汁机什么的。 对，这个都有。 嗯， 然后呢，就是当了妈妈的， 嗯， 我怎么都给人露出来了？就是那你肯定就是什么孩子用的什么， 全是宝宝的东西， 宝宝的东西，什么小推车啊， 嗯、 什么纸尿裤啊， 对，多囤一点。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主持人， 嗯。 也是我们的一同事、 嗯、 我觉得他跟我脾气差不多， 嗯， 双十一我不买，什么都不买， 嗯， 我不凑这热闹，你便宜不便宜、嗯、跟我没关系， 嗯嗯，说明穷。 对，说明穷啊、嗯、哎呀，太说实话，来我给你贴个镜头，我歇会儿。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双十一呢，就不仅仅现在是双十一变成国内的一个节了，对吧？ 对， 就大家都会说双十一快乐。 嗯、 双十一真的会快乐吗？是我先打个问号哈。但是就今天要说的是呢，双十一已经蔓延到了国外、 嗯、 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要欢庆的事情。 嗯 嗯，说的是双十一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独享的购物狂欢节，这一中国版的黑五早已火到了国外，不少国外的买家也加入了这个剁手的大军、 嗯、 啊，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咨询购买或者委托在华的留学生帮忙代购、 哎、 人家这也叫海淘，对吗？ 对，没错，人家淘咱们这儿的 啊。对 啊，对。然后有一个这个淘宝店主，一个年轻的淘宝店主，是一个九五后、 嗯、 他就说了、 嗯、 说对于我来讲这是一场大战呢、 啊、哦，是吧， 啊、嗯、平时不咸不淡的生意就突然到这个时候就是井喷式的咨询和订单、嗯、 考验你外语的时候来了。 哎，对，这个时候就是其中 外国买家的订单占了30%左右。 嗯， 啊，这是这个一个年轻的95后的淘宝店主小胡。 嗯， 哎，他说的。嗯， 然后他呢说这个在双十一前一周呢，他也是在这个外国的一个电商的网站上开了自己的一个店。 嗯， 然后说这个带来的收入呢，可以达到6-700美元左右。 嗯，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哈。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忙不过来了，说这个也雇佣了一些兼职，然后帮他打包啊，还有这个英语客服。 哎，对，然后就是很多外国朋友呢，就是也想就是在说白了， 嗯， 就是双十一的时候来咱这儿买点便宜东西， 嗯， 蹭把折扣， 嗯， 哎，就是那么回事儿。 嗯， 就这个物美价廉少花钱这个理儿呢， 嗯， 走到全世界都是通的。 挺好，嗯， 对， 挺好。 嗯，对， 为大家感到高兴。嗯， 对，你看，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想到的很多，比如说这个世界的， 嗯， 就是知名的品牌，它可能并不是那么就是那么大牌名牌， 嗯， 啊，但是它真的很多是物美价廉。那比如说很多这个服装品牌， 嗯， 啊， 比如说哪个物美价廉呀，啊？ 比如说什么什么 H&M 啊，什么之类的， 哦， 啊，这些，它是西班牙的吧，哪儿的来着？ 具体 瑞典啊，不是， 嗯，反正就是欧洲的。 对对，欧洲的像这些品牌， 嗯， 啊，你比如说像近两年的什么什么优客的一些什么所谓的一些这产品， 嗯， 啊，都是物美价廉， 嗯， 对不对？ 总之呢，不仅希望咱们是这个淘宝店特别火哈， 嗯， 不仅是以这个物美价廉著称，真的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得到这个国际友人的认可， 嗯， 这样咱们以后都不用说我得买个进口的了，买什么都得进口，对吧？ 对， 得买个国外品牌，我们就用自己国内的就最好。嗯， 对对对对对，没错。嗯， 希望你们都来淘中国品牌。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7，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半点之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板块，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 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巩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收听的话呢，可以通过 FM 98.2 和 AM 927。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呢，不仅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同时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来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里的盛况。 嗯，哎，没错啊，这个时段呢，就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网友都知道，在这个节目呢，通常我们会请到啊，来自各行各业的非常优秀的青年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聊一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一些经历和观念。 嗯， 啊，这一时段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时尚健康生活方式的资深编辑周雨婷，他有一个法语的名字是吧？ 法语的名字， 我来发， 你来发一下。 Yvonne。对吗？ 我法国名字我只会念一个，也是姓伊的、啊、叫伊莲。 就是你听那歌，听那歌学的是吧？ 对。 好，我们欢迎雨婷，欢迎雨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一梦雨婷。 嗯，哎，你看这还是人家说好听是吧？ 对，咱俩别在这装了。不会念法语、 啊、 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呢？ 其实我小时候的名字叫 Maria， 然后 这叫什么 ？Maria， 玛丽亚， 玛丽亚， 对、 啊， 也是老师在班上给我们起的。 玛丽亚不是圣母吗？圣母玛丽亚、 是那个、啊，就是抽签抽到的，也是命中注定。但是我觉得这个玛丽亚的名字有一点土。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老师跟我们说啊，要起一个英文名字啦。然后呢，我就说那我是 Y 开头的，我就想一个 Y 开头的名字好了。我就查了一个，然后看到这个法语名字，感觉很洋气。 嗯， 然后说哎，跟我的气质很符合。 嗯， 我就说 我也想要一个洋气的英文 名字、嗯、Yvonne 吧。然后当时是 Yvonne。然后呢老师就说哎，你这个名字好像不太法语，就给我改成了 Yvonne、嗯、 你用了多少年了，自己能拼对吗？ 就是这个，就是说了半天吧，就是这个雨婷呢，反正就是从小呢这生活呢就比较洋气， 嗯 啊，所以说现在是时尚健康的 资深编辑啊，他会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关于一些生活方式啊，一些观念上，还有包括女孩的一些一些事情啊。然后雨婷呢，也是毕业于英国斯特林大学的传媒管理硕士，还是微博美妆级母婴达人。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主张啊，就是说，不管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女生都可以美丽与健康。 欢迎雨婷，欢迎小美女， 欢迎 呱唧呱唧，谢谢。这个时尚健康这个杂志，孔文你看过吗？ 时尚健康啊， 你肯定看过。 我好像是看过，但是就没。 我为什么说你肯定看过呢？就是这时尚健康杂志的这个封面哈，通常都特别美。 是吗？ 嗯。 哎，不是一般男人装的都挺美的。 别拉低人家的这个。男人装也是时尚底下一个杂志 啊， 对， 就是它是时尚集团， 受众一般都是型男 啊，就 想半天说型男， 就是这俩，还是就这两本杂志，还是就是不分高下的是吧？ 哦，对对对，时尚我来稍微介绍一下时尚吧， 好， 因为作为时尚的员工嘛，时尚底下有15本刊，然后呢，时尚健康是其中健康产业事业部。然后旗下还有像大家知道的时尚芭莎，然后时尚 Cosmo，男人装，然后时尚先生，这些就是一共15本刊，都是属于时尚。 怎么觉得这些洋气的杂志全都是他们家出的呀？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时尚芭莎哈，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 对， 然后时尚健康我估计是这几年越来越火的一个概念哈。 对， 大家好像越来越在乎这种比较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了。 对，这也是我们更推崇的，因为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嘛，大家的意识也都苏醒了，然后不再是原来那些小康然后吃饱穿暖就可以的时代了。现在大家就是更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那对于生活方式这方面大家就会更加的追逐优质的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更多人去健身，更多的人想去消费，然后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然后更关注时尚资讯，很多这些方面的。像我们就是做健康大产业，就是希望大家能在穿得好看，然后画得好看的同时，还要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嘛。 其实我之前认识时尚这个健康的编辑，是因为他们要拍一组健身的照片。 我知道，我知道。 那怎么你去了？ 后来反正没对上啊，各种没对上。总之他们那儿这个姑娘太多，就是各种这个有腹肌的，对吧？有马甲线的太多了。 对，我们接触的大多都是这方面的达人。对，因为有很多这种微博上嘛，有很多这种达人可以在微博上来展现自己，然后我们就希望把他们的那些好的训练的方式，然后以及他们对生活健身的一个观念，然后传播给大家，也是非常好的。那说明你也是热爱健身的人，也是达人。 曾经 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合作。 是的。其实我对这个杂志社的这个工作还是很好奇的。我们老有这个什么编辑部的故事，这是比较老的电视剧了，对吧？但是这个杂志社里啊，我就觉得首先都是特洋气的人，然后大家会就是商量一些选题，对吧？然后会不断的去接触新的人。雨婷，你的工作是大概是负责哪一块儿？然后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我主要是负责生活资讯这块的，就包括健身然后美食这块都是由我来联系，我来报选题，让我去联系场地来拍摄，然后跟各种这方面的，比如说医生，我们也有很大的医生团队。 医生为什么呢？ 因为健康方面，比如说我们十月份就是我们的乳腺关爱的大月。大家所看到的比较熟知的粉红丝带也是我们的最主要的项目。就是封面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美的那个裸女。对，今年我们拍的是陈曼那个摄影师，还有一位是李冰冰。 这是你们最开始发起的这个粉红丝带？ 是我们主编孙雅君女士从国外引进的。 就每年你们会找几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女明星， 对， 然后来为这件事情来代言， 对 对, 对，为粉红丝带发声，让大家来关注乳腺癌。 嗯，确实是又时尚又健康啊。嗯， 聊得有点插不上嘴。 没事，聊聊你们有兴趣的，我也 所以你们的这个读者大部分都是女性吗？ 嗯，对，我们是大部分是女性。我们还有一本刊就是男士健康。 嗯 那边就是比较偏重于男性的，就是练肌肉啊，比如说你在练肌肉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练，然后包括男性喜欢的车，然后美女也会有。 对，就是其实刚刚就是这个雨婷啊还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聊到个一个就是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男性女性啊，就是大家择偶的时候通常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标准。那么就是其实就是在这方面来讲啊，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大家在择偶上会不会有一些，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会加分的项啊，会加分的项，比如说这个男生如果说会做饭会加分啊，他特别爱运动，有这个好习惯的话，会加分。 嗯 啊，那就是在你的这个客户群体当中，或者接触到的读者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择偶，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会有一些自己什么样的标准和判断？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所想要的特别的清楚。就是有分两个群体吧，一个群体是比较随性的，我就感觉对了在一起，哎，就慢慢的看适不适合啊，这样随聚随散的那种。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要列标准我的条件，那遇到一个男生条件如果全部都吻合画勾勾，然后都吻合了的时候，哎，可以结婚了。是分两个群体的。 就是要不然就是特别糊涂，要不然就是想得特明白， 对对对， 但 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随性的那一波。看缘分， 从你发育的名字就能感觉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现在喜欢健身变成了男生的一个加分项。哎呦，我看你们时尚健康里的这个好多编辑啊都是健身达人，是不是你们做的这个行业也会影响你们？ 对，我们这个因为就是这个整个的时尚大楼相比，我们这一层可能生病的人比较少，最少的，就跟我们平时一直在运动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会就是因为平时要接触这些肌肉的达人，然后就觉得他们哎练得这么漂亮，而且就是身体啊形状什么的特别好，穿衣服好看，同时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我们也要靠近他们，然后我们就会去报一些课程，然后呢我们一般都是集体去报，就一个人去报一个拳击课，然后剩下人哎我也要报，然后就这样，其实这个环境很重要。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让我们的群体慢慢的扩大，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对， 有的时候健身 氛围非常重要。 对，有的时候健身就是需要这个从众，我觉得就需要大家带动。 对，一个人健身很孤单的，必须得有一个人陪伴，如果一个人的话还不好坚持。 对，没错。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就是什么样特别的这个选题，或者邀请来一些你觉得生活方式非常的这个就让我们意外的这样的嘉宾？ 生活方式比较独特的，那就比如说这个天亮了才睡呀， 这不叫时尚健康。 比较独特的，这个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说明他们那边的嘉宾都很有共性。 对，就是我们起来每一个嘉宾一般都是要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你突然说到很独特，只能说是我比较偏爱的吧，不能说是就我比较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人，就是他高薪资高学历，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抛下所有的一切去旅行，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美食，去学一样自己心想要学到的技能，我觉得这种人真是很厉害，的确是有这样的嘉宾。 我觉得厉害的在前半部分， 有钱任性是吧？ 有钱又有闲，对吧？高薪资和什么？ 高学历， 对，有选择的权利， 对。 他们有这样的头脑能够，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敢于放下所有的一切、像很多现在的人，像包括我吧、就会容易被现有的这个状态所固化、就是在自己的安全圈里面度过每一天，我就感觉哎，这样挺好的、但其实我的最初的梦想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实现。比如说我其实挺想到就是电台来做一个广播主持人的，这是我原来的梦想。 是吗？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广播电台就是报名去参加、然后进入了、然后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学弟学妹们也来了、然后就说哎，你这个学姐给我们来那个做一个示范吧、好，我当时特别紧张、直接把就是当时要播一条广告，是三国杀的一个广告，当时三国杀特别的流行嘛，我直接念成了三国杀，响彻整个校园。然后我到现在也有心理阴影，所以今天你们要敢邀请我，真是为你们捏把汗。 没有，我觉得这个雨晴的表达还是非常的流畅的。 对对对，没错，而且 不要放弃这个梦想。 前段时间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选拔大赛，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错过了吗？ 下次再有的话，我告诉你。 哦，下一次，那不知道我多大了。 雨婷现在也很小呢。好，送给大家一首《Run Away》吧，希望大家都有从这个现在的生活中逃离的勇气。 哎， Take a breath, take a break for a minute. Now I gotta figure this out. I'm sick of fools, sick of losers, no winning. I get so turned around. And it's true, God, when I do the last straw and the camel's back broke and I'm done pretending, nothing can get me down. I'm a little unwell, I can numb myself. I need another joke, I can need a heat stroke. Gotta get out somehow. 欢迎大家回来，然后今天继续跟我们的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资深编辑漂亮的雨婷 一梦来聊一聊这个所谓时尚健康的生活是什么。 哎，对， 其实时尚的生活哈，我一直都不是很能把握，因为觉得这 时尚 圈的这事儿，这都是反正就是他们说了算。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雨婷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你认为什么是时尚？ 时尚，我觉得做自己是时尚 啊， 哎，很好， 对。 嗯， 我认为我的就是时尚， 对对， 就是时尚，时尚最时尚。 你认为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就是时尚。 嗯，对对对。 嗯，那在我们来看来，就是健康就是时尚。 对。 对，就是 你说， 就是不要被所大的趋势所引导。现在很多的媒体喜欢，就是哎，今年这个时装周，巴黎时装周又穿什么了？哎，我们就开始啊，今年那个潮流趋势就是这样走向了。 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把品种给带偏了。 嗯， 我喜欢这样的编辑。真的。 对， 因为我也见过那种就是在时尚行业工作，他就会说啊，今年流行阔腿裤啊，今年流行什么什么，你一定要入手一件啊。 对， 他完全每年就会跟着这个潮流去走。 嗯， 然后他每年脑子就会被洗一遍。 对， 我觉得是很累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就我有一个体验，就比如说这个，就现在可能我就是导购可能越来越少啊，他给你的一些意见可能就是我们实际在买衣服的过程当中，他给你的这种意见也就是会越来越少。就是我觉得在原来的时候去买衣服，然后有的导购他会这么跟你聊天，他说哎，就是先生你看一下我们这件衣服，或者说我们啊这个鞋子怎么样，说这我们卖的特别好，卖的特别多。我心想，我说你卖的特别多，你卖那么特别多，我穿了之后我不跟穿一样的了吗？ 就是 你卖的越多， 撞衫率特别高， 你这个卖的越多卖的越好，我就不买你这个。 嗯， 对，我觉得这有问题，这个， 所以这是不太聪明的导购。 对， 对， 哎，但是不是？但是就是这么说的人还真不在少数。 嗯嗯 啊，那莫非是我去的地儿不对？ 嗯，原来 时尚，时尚最时尚。 原来好像是这样的， 是吧？ 现在其实也有这样的导购，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像我和我的同事经常去逛街嘛，然后如果说这一件，哎，好像很多人都穿，那我们就不买了。 嗯， 对，我们最怕的就是撞衫，撞款，这样很尴尬。 但是我觉得每年就是到了一个季节，说这一季流行什么颜色，哎，我给自己的这个单品有这样的一些色彩的这个添加，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能接受的。 嗯，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健康的事儿吧。这个雨婷一直在强调说他们这个编辑部哈，这个公司里就是特别有这个健身的这个氛围。这个对于健康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概念这些年是越来越火了，然后我们三个应该都算是体育爱好者，对吗？ 是， 算是体育爱好者， 没错。 然后大家都喜欢健身，雨婷还打拳，刚刚说，你练的是什么拳种？ 就是普通，就是泰拳那一类。 哦，泰拳呀。 对， 我脑补出了王宝强。 王宝强是吗？ 泰拳就是那个，就是在这，还需要把腿翘起来是吗？ 对，就是要飞腿 啊。 嗯。也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去经常飞踢，然后我就说哇太爽了，然后那个可以缓解一下就工作带来的压力。哎，那就学一下吧，比防身术那些来的要洋气。 而且其实练拳击是一个特别练核心力量的。 对， 特别练核心力量。 嗯， 然后其实对于健身这件事儿啊，我就身边这个话题聊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健身方式其实特别的难。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没办法走到健身房去，他就是在家也可以健身，有些人就是需要教练带。 嗯， 有些人就是需要朋友去陪伴。你们推崇的一种健身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刚开始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有自己在家健过身，然后跟着那些就是 APP 软件啊，在家我觉得哎便宜可以不用花钱，但其实你真正的练到了部位并没有，就是并没有练得那么的好，有可能你练错了地方，就说明你必须需要就在你最起步的时候你需要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现在健身是为了保持你的体型，为了让你哎有蜜桃臀有马甲线，那我建议你去健身房找一个专业级的教练，一定要是专业级的，就是不要是那种哄骗的那种。 然后找一个教练来帮你指导，告诉你，哎，这个动作，帮你纠正每一个动作。当你上到他的十节课、十五节课之后，你差不多了解了，那你可以自己开始在底下练。 可以出师了。 对对对， 我的观念又是另外一种。其实我找教练呢，除了他的专业性之外，有的时候真的是花钱强迫自己。就是你这钱花出去了，你就不可能不去健身 啊。 你但凡那些就说我自己练自己跑步的，大部分都坚持不下来。有的时候是这个钱在 push 你，在推你。 我们还流行就是像现在跑马拉松。但是我没有去跑过，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把膝盖给跑伤了。也是在这里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如果大家要跑长跑的话，一定不要总是顺着一个方向来跑，这样会给你一侧的这个膝盖有很大很重的损伤。所以就是如果长跑的话，你要关注一下你的膝关节，这个是不可逆的。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马拉松的。 对的， 没错， 千万不要瞎跑，这是一个类似极限运动的这样的一种运动。 对的，但是现在大家好多人都从众性的，好像是喜欢去报一些马拉松的项目，现在马拉松项目也越来越多嘛。这周好像是上海要开始半马，然后马上11月底要开始北京鸟巢马拉松，都有人就是都有这个品牌方想要我来去参加，但是我就说，哎呀，我这个身体状况可能目前还不行，我需要再进行就是恢复性的训练。大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不要盲目的去从众。 对，作为一个男性呢，就是我也关注过，就是本身因为作为我的搭档爽爽同学，他是知道的，我不喜欢长跑。 他是一个短跑健将。 健将谈不上，就是我喜欢短跑。但是呢，就是我也看过一些文章和一些研究啊，就是其实就是长距离的这种跑步项目，比如说马拉松。不管是半马也好，全马也好，它其实对男性的内分泌的一些激素并不是特别有利。就恰恰相反，就是举铁、蹲杠铃、深蹲，就是这些能够刺激男性的一些有利的就身体的激素一些分泌。 所以跑马拉松会让你越来越娘吗？ 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但是反正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是影响到你雄性激素的这样的一些方面问题。就是还是如果说就是就蹲蹲杠铃啊，什么举举铁啊，就这个，在做足了这个热身啊有氧之后，这个对于男性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这个研究还挺有意思的，我回去也去查一查。 对，你看就是因为我见到过类似的报道啊，就是你回去之后跟这方面可能看能不能再有一些这个更深入的一些研究。 好的。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马上会有一个整点报时，在一首好听的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验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在北京地区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 啊，这个是隆重推荐的， 嗯， 啊，九八二魔力工厂，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请来的是《时尚健康》这本杂志的一位资深的编辑，他负责的是这个生活方式板块。 嗯， 欢迎雨婷，是一个小美女。 欢迎，对， 欢迎一梦。 大家好。 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上半个时段聊了一个尾巴哈，这个孔文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男性一定要去从事这个比较适合男生的这个上半个时段聊了一个尾巴哈，这个孔文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男性一定要去从事这个比较适合男生的这个运动，比如说这个举铁呀， 就是男性如还是就是男生啊，还是有一些这个力量性负重性的训练啊，对他们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雨婷有没有共鸣哈，就是说男性不太从事女性从事的这些运动 啊， 比如说瑜伽呀，比如说这个 普拉 健身操啊，对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就是采用男性健身的这些方式了，比如说举铁的，比如说练拳击的女生很多，非常多。 嗯，哎，我倒是上过瑜伽课 啊，真的 巨累。 说明你太硬 了，巨累， 你需要变得柔软一点。雨婷，你有这方面的感觉吗？ 对的对的，你说的还挺对的。像瑜伽可能男生会觉得太阴柔了，然后女生呢又希望自己能够阳刚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能让自己成为更加独立的女性。我不依靠任何人，我不用男生的保护，我也可以保护我自己。可能这种观念深入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心，所以这个男生的运动变成了一种全部性别的时尚。 所以说这个我在上研究生阶段啊，我的这个导师就研究这个大家买车的这个偏好。就说这个女性啊反而更偏爱这个大的车，比如 SUV 这种运动型的。他把这个叫做娇小女性的掌控风。越是这个娇小的女生越愿意养这个大狗。 对， 比如拉布拉多呀，这个金毛啊， 对， 这反而是这个大男生喜欢养一那个小泰迪， 萌萌哒是吧？ 对， 可能更讨女生的欢心吧，男生养这个的企图。 对，确实是，就是说这个也是有一个研究嘛，就是如果说你啊想搭讪一个女生啊，如果是你牵着一条狗，你搭讪成功率是比你自己单独去搭讪这个成功率要高三倍。 小狗， 是的。然后我也身边有这样的情侣，是因为在小区里遛狗， 一条狗， 对，两条狗那个这个结缘的。 我也有朋友是这样。 刚刚雨婷也谈到了这个我们今天下半个板块特别想聊的一个主题哈，就是说现在这个女性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强了啊，对吧？这个女性对于自己生活的这种掌控 真的是越来越有主意了。嗯，别看这个雨婷坐这儿很娇小哈，其实她已经是一个90后的辣妈了。嗯，对吧？ 嗯，对。 接下来是要聊语音话题了，是吗？踊跃参与， 踊跃参与。 每每谈到母婴话题，会引来很多的妈妈，就是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吸奶室，很幸运啊，嗯，这个时尚能提供给我们这个哺乳室，然后进去之后，不论70、80、90后，全部都是妈妈，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已经，大家就是围绕着母婴话题，就是只要一说孩子，哎，大家就打开话匣子了，瞬间就， 我们先从头聊吧， 好， 别一下就母婴话题， 哎， 就我现在孔文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前段时间我有个同事，94年的，然后呢，一男孩，他就是打算求婚，然后在这个就咨询我的一些意见，觉得这个选择 是那大高个子， 对， 啊， 然后这个。我很意外啊，就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九五后吧，啊，为什么会这么早的就开始考虑婚姻的问题 啊？ 就是你觉得意外吗？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你说那人质我知道是谁。 但是确实好像他说，因为我当时表现得很意外嘛，然后他说我这个身边的这个九五后前后的都很想结婚呐，啊，然后说要决定结婚的就是很早，这个雨婷应该也是挺早的，对吧？当时做这个决定犹豫过吗？就是不觉得自己其实再玩两年？ 这个因为当时我是从英国留学刚回来，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感情基础还是已经挺久的了，已经在7年了，所以我 觉得马上要 养了，马上要养了是吗？ 对， 我就想，哎，出国这一年来试探一下，如果要是我们还能很好的这样友好的相处，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我这辈子应该认定的人，所以我的心里面是有一把秤的，然后等我回来就是发现他在国内就是很拼，就是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在奋斗，也没有靠他的爸妈，也没有靠我的爸妈，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份责任心，然后以及他有奋斗心，对我们的未来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可以托付，那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就见家长，然后结婚，然后就是顺理成章的就养育小孩，我觉得这些在我的人生中都必然出现的，那就早一点好了。 就是经过了一个国内国外的一个 异地 恋的考验， 对，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 一年，我出国了一年。 一年啊，还一年， 一年还好。 可是雨婷的点很奇怪，就是他不是说我爱我们异地恋的这一年，他也对我很关心啊，然后我们的感情浓度还是那样。他关注的是这个男孩在国内很有上进心， 哎， 一直在奋斗。我觉得你很会看人， 对，我也觉得是。 一年这个劲儿还好，还能绷得住。 但很多就是没有经过异地恋的考验， 对。 就散了，也有很多， 对对对， 还有很多是这个经过多年的异地恋，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没多久分了， 对， 就是好像那种感情只有在异地的时候才可以维系那种想象的空间，真正在一起生活了，反而发现，哎，对方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对对， 总之这个缘分来的时候就要紧紧的抓住他， 对，因为选择另一半非常重要嘛，其实选择另一半就相当于我们在选择我下半生的啊。不是下半生，就是反正 就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之后的人生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的步调是不是统一，我们两个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是统一， 哎，那你觉得雨婷，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确定适合在一起以后一辈子一起生活，那你有没有说，除了刚才你就说他刚才这个说到的一点 上进心 啊，非常上进，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就是共通的点，或者说你认为比较重要的点？ 我觉得男生幽默很重要， 男生幽默很重要， 对，他一定要让我开心，对，他帅不帅是其次，第一点就是我看到他我要笑，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就刚才择偶没有说到，你提醒到我了，就是幽默应该是第一位的，就是很多女，就是我的很多同学都反映说，哎，怎么我找了一个跟我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的男生呢？哦，是因为他让我快乐，就是他能逗我开心，所以我没有什么理由不想跟他在一起。 开心。 对， 就幽默这个特质， 要求挺高的，因为幽默是一种大智慧。 对，我觉得每个人的点还不一样， 真是不一样。然后雨欣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对， 我倒是很少听女生说，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幽默的。 嗯， 他长得帅的倒是挺多，要求挺多。所以很快的就这个走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哈，也决定这个要小朋友了。 嗯， 那我身边也有很多同龄人，他们说这个不行，这至少得在过个四五年再要小朋友，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了小朋友之后好像人生就不是自己的了。就感觉尤其是女生吧就是生活中就是孩子占据了一大部分。 对的。就是我其实要孩子也不是我们不是有计划性的，是也是意外的， 美丽的意外。 对，非常美丽。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这个勇气说能够接受另一份我的下一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没有准备好。 你还是个宝宝。 对，但是既然来了，我就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我肯定是不能，就是不能不要他的，我觉得一定要接受他。所以就是我开始做我自己的心理工作。然后和身边的朋友聊，然后我刚开始也是很抵触的，就是和很大多数的女生一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觉得，哎，这样一个小生命在我的肚子里，然后想象一下他走出来叫我妈妈，那个感觉就是特别温暖。我觉得这么早，就是我可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我要去养他，去一直为他服务，我觉得我可以带着他玩儿。我是一种这种想法，就是你出来了，姐姐可以带你浪啊。 差辈儿了。 这观点倒挺酷的， 挺酷的， 对， 挺酷的， 对对 对，非常九零后。 现在这九零后的辣妈都很酷，我觉得，对吧？去年特别流行一本书，叫这个 Line In， 就是向前一步。她也是就是这个 Facebook 的，应该是首席执行官吧。是一个女性，她好像有三个孩子。然后她自己也一直在创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样的女性。那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性朋友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开了两三个公司。然后曾经他就是分享过一篇这个就我刚说的这个 Facebook 这个扎克伯格他的这个文章，他就说那些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就没有事业的人是见识太浅薄。 有道理。 雨婷认可吗？你觉得宝宝的出生对你们两个的工作的发展有影响吗？ 其实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出生之后，尤其是对母亲会占据我的很多的时间。因为首先我早上不能离开他，因为我是母乳喂养嘛。我必须要把他喂饱之后我再从家走，然后晚上呢回来就是也要早一些。但是还好的是，经过了前面的就是好像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从他六个月开始，然后他慢慢的不是很需要我，就是每天都陪着他。我觉得暂时的和母亲分离也是对孩子的一种好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很年轻的，就是他们能够帮我在这个阶段能够帮我来照顾孩子，然后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奋斗事业。这也是我觉得如果早一点要的话是一种好处。然后我现在也觉得也慢慢的事业也开始往上走，就是开始我可以实现很多我原来的想法没有完成的，走到半截的。我觉得开始步入正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现在他一岁半嘛。所以母亲们都不要放弃自己， 别害怕。 对对对， 不要放弃自己，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对， 就是觉得我有一个宝宝了，然后我就要舍弃很多东西。 对的。 然后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要被打断了。我觉得这是从自己的这个意念上就已经投降了，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然后每天学习，每天成长，这位朋友网友叫这个名字啊，他送了我们一个气球，谢谢 谢谢。 你看人家名字，每天学习，每天成长， 多么励志， 多么励志。对。 孔恩，你是在练瑜伽吗？ 不是，我就站会儿，就是能够更好的参与你们这个母婴的话题啊，就表示一下我的认真和态度。 没有，我们其实想从母婴这个话题啊，主要是想延伸到就是现代都市女性吧。 都市女性， 对，真的女性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啊。然后现在女性创业的也很多。 对。 那雨婷呢，也是自己在 思考创业这个问题，对吗？也有一些小动作。 对，因为有了孩子，我觉得，我想要为孩子做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会更关注他的衣服、他的服饰，然后，包括就是他的日常的用品。我觉得，与其我去购买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应该有能力为他做更好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想要创立这么一个品牌，然后专门做母亲和宝宝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有了宝宝之后，母亲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时尚品味，就是不是说有了宝宝自己就要大腹便便。自己也其实大家都看到我之后，我的同事们都觉得，哎，有了宝宝的你怎么比原来又更有味道更漂亮了呢？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带给我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把这种观念能传播给大家。然后就像时尚不只是这个单身妈妈可以，不，单身妈妈是不只是单身的，对，女生可以有的，是妈妈和孩子可以一起有的。 不，这个时候啊，我作为这个男性同胞，我得插一句，就这个雨婷啊，我生活的自己给自己规划的很好，非常健康啊，各方面的非常努力，非常上进。我得管孩子吧，这孩子的这个什么用的不好，我给他做啊，我想创立自己的品牌，我工作正在上升期，哎，我也越来越漂亮，我还需要保持自己的身材。雨婷好忙啊，听起来有没有？ 是， 那你不管你老头啊。 这个时间确实分配起来很难。 对呀，就是，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妈妈，都说生了宝宝之后连去健身的一个小时都腾不出来。就觉得就真的是挤不出这时间。 对， 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抓大放小，需要大撒把有的时候。 对，然后雨婷怎么来平衡这个问题，或者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上啊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会怎么跟自己的老公去商讨这些问题。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懂得疼自己的老公。 怎么每次我们聊这个女性话题都会落到这一点上 啊？对， 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话。如果，但是说实在的，我老公是很忙的，就是他没有时间照顾到家庭。然后我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呢要在家庭里面。那我给自己分配的就是，首先那我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在宝宝睡觉之前起来，然后可以在家里做做瑜伽，然后跟着课程来练一练。然后到了下午可以就是可以把这个孩子托付给家人，然后我去健身房健一个小时。对，所以时间还是挤出来的。 上班 是要上班， 看来还需要有一个弹性的工作，有弹性的工作。 对，我在公司反正一般是中午，就是吃完午饭，我一般是11:30，然后吃完午饭，然后去健身一个小时，然后回来继续上班。 总之还是希望所有的女生们吧，哈，也不要害怕啊， 对， 不要去为自己的未来担心。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对，有，等着啊，我总结一下，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基础。要有一个疼你懂你的老公。 对， 第二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有一个弹性的工作时间。 对， 总结得很对。 送给大家一首 Don't Worry Be Happy， 希望大家都开心。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我们继续跟雨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健康时尚健康的资深编辑一位小辣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她的故事。 雨婷一上来也跟我们说了她生活的一个原则哈，就是女性无论是在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可以时尚和美丽。 对，没错， 对吧？ 我觉得和你的某些原则是有点相类似的。 我觉得要特别时尚，特别美丽。 对， 就是主要还是看你这个信念吧。其实我有一个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哈，就是她现在已经生二胎了。但是她和她老公有一个多年以来，从结婚以来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原则。就是每周至少要约会一次。这个约会说的是单独约会，就是他们有了孩子之后，每周也有一天就把孩子扔给比如说自己的家里老人啊，或者是这个阿姨啊之类的，但是他们俩必须要去一起做一件事情。哪怕是去吃个饭也好，看个电影也好，或者一起去做一些手工也好，6-7年了坚持下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酷的生活方式。 对的，这是每个夫妻都会有的维系双方的感情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我跟我老公其实也会有。前提是就是家里有人可以帮衬你。 对，确实是需要有人帮衬你。 对， 我看雨婷在有了宝宝之后也去很多地方旅行。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有了宝宝之后2-3年都没有出过北京城了，感觉被捆住了，有了拖油瓶。你们是会带宝宝一起出去旅行？ 会的，因为在之前我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的人。我比较喜欢像北欧那种地方，特别的空灵的感觉。 挪威， 对，是那种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我喜欢去探奇。但是有了宝宝之后呢，我会就是为他来安排他需要从小的旅行比较适合他的。比如说在他6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带他去了三亚。第一步先不用踏出国门。然后可以先去海边让他感受一下海风，让他摸一下浪。然后慢慢的，然后呢等他到了1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了日本。在日本作为这个母婴大国也是挺适合那个孩带着孩子去旅行的。 你说的这个母婴大国是因为就是在无论他任何的景区啊或者商场里都有这个比如说母婴室啊，就是给这个 便利。 对， 是。然后接下来现在他1岁半了，我在计划他的下一个旅行。我希望能带他再走得远一点。就比如说可以去回到我的这个学校，去英国看看。然后或者去北�欧，可以是再往后比如3岁的时候可以带他去北欧。虽然有的人说3岁之前的孩子是没有记忆力的，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能感受到。可以帮他记录下来，同时他通过感受能够让自己当时很开心。然后这种快乐也伴随着父母也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我们带着他一起去做的，不要把他抛下，这是我的一种感受。 没关系，没有记忆也没事儿，只要可以滋养他的气质就可以。 对的。 这个行过万里路的宝宝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说起这个旅行，我觉得也是时尚健康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必备的选项哈。那这个在旅行的时候健身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酷的事儿。对吧？你有尝试过吗？去在旅行的过程中也坚持你健身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有。我出门都会带着我的跑鞋运动服。然后早上可以从9点直接出发，去围着旁边的小公园或者酒店直接跑2圈。然后感受一下，因为每个地方的早晨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感觉可以从早晨先呼吸到那个国家的空气。然后就是再慢慢的透入他的生活当中。我不太喜欢去这个各个地方的景点。我比较喜欢去民居。走那些不是景点的路。我喜欢自己去走， 就是要和当地的人民打成一片。 对对对， 真正的深入到这个城市的生活当中。 对。 谢谢雨婷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一股这个时尚健康的风哈，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非常接地气的时尚。时尚就是你要做自己，然后推崇大家，就是我觉得健康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吧。就是雨婷刚才一直在说大健康，可能我觉得它至少是要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的一个健康。而且他们俩是